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玲亞 Gloria， 今日請嚟咧 Bosco 咧同 Justina 同我哋分享一下鴨零號嘅嘢啦。咁不如講下啦，頭先都講到好多復修嘅嘢啦，而且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喎。了解你兩個點樣入行咧？先講下點樣入行嘅你哋。 其實講入行其實都是一般求職者的方式去入行， 即敲門噔噔咁樣。 係啦，咁但係反而我本身見到啊，佢有職位空缺嘅時候，其實叮一聲，咦？呢隻船我見過嘅喎，咁瞭解唔係好多，咁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咁所以就嘗試下 approach 啦，咁樣咁都係幸運，咁有機會加入鴨零號啦。 但你好似堅持咗好耐喎，成日風吹雨打你都去嘅喎，咁講下嗰個辛酸史俾大家聽下。 其實我覺得辛唔辛酸就睇下你自己個人性格啦，咁同埋你自己點樣睇件事嘅啫。咁可能我身邊有啲朋友都覺得啊，你日日都要落船喎，咁又好受天氣影響啊，大風又吹。到頭髮都散曬，女仔係啊，咁冬天又好凍，夏天又會曬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係開心嘅，特別係認識到一班嘅船員啦，咁佢哋好 nice 啦，咁佢哋即係大家好似一家人咁樣嘅成個氣氛。 又講下我見到你同船民之間嘅關係都好好緊密啦，船民佢哋都好似好中意隻船喎。就雖然佢哋而家唔再做船民啦，又講下佢哋有咩感受咧？ 其實我諗每一個喺鴨零號嘅員工都好中意我哋隻船嘅，咁因為其實我哋對我哋嚟講，鴨零號呢隻船唔單止係一個生意咯，係啊，會係一個對香港好有價值嘅，而我哋好想保留俾多啲人認識嘅一樣嘢。 因為我睇到咧，佢哋個熱情啊，因為咧當時咧。介紹個導賞員咧，佢其實介紹咗好多次嘅啦，但係佢仲係好有心機，慢慢介紹啦，同埋啲人好有興趣對佢件傳統嘅 costume 嗰件衫啊，著上嚟好似好靚咁樣係嘛，仲問有冇得賣添啲外國人，係咪好有趣？ 其實呢啲真係幾多啊，同埋我覺得佢哋最開心嘅一個觀念就係佢哋真係會好 care 隻船艙嘅，例如可能嗰個位置有少少崩咗，佢哋會即刻諗方法去修補。頭先你話啲帆上面可能會唔會有壞過，佢哋亦都會主動同我哋講。我哋今朝早特別專登去修理咗個帆㗎啦，嗰個冇任何問題㗎啦，應該會航行好順利。即係佢哋都會真係好珍惜，雖然佢哋依家呢個唔係佢哋屋企， 明白。 但係佢哋會有個心態，就好似呢個係佢哋嘅家咁嘅感覺。 咁或者咧，你又點解會入行咧 ，Bosco？ 其實我係俾人介紹入， 俾人介紹嘅。 咁而介紹我配嗰個係我隔離 嗰個。哦，係啊，原來咁樣嘅個關係係咁樣嘅。咁但係你點樣去安排啲行程咧？你係做行程計劃噶嘛？你講下。 其實如果你話行程上面，反而另一個挑戰性，因為其實可以咁講多少少背景就係、是，其實我哋兩個本身都唔係呢一個旅遊業去轉過嚟嘅。咁而我哋覺得點解會揀鴨零號，同埋我點解會因為佢即係呢個原因會一個入咗呢間公司？我哋都會覺得一樣嘢係，我哋都中意一個服務去其他人嘅角色。咁但係而一樣嘢就係我哋亦都想做一啲可以將一啲文化傳承落去嘅一笪地方。咁而鴨零號俾到我哋嘅嘢就係、是，佢真係可以將一個我哋昔日嘅情懷，我哋唔想將嗰樣嘢就咁冇咗，所以我哋想繼續 run 落去。 你哋屋企人有冇即係一齊跟你哋上個船玩啊？ 有啊，啱啱嚟鴨零號做嘅時候，爹哋媽咪就成日都話要上嚟上嚟，咁之後我帶咗佢哋上嚟影咗好多相。 其實船民咧，你頭先講咧，船民都會煮下嘢食噶嘛，佢哋有啲咩特色嘅菜咧？我食過佢哋啲嘢嘅以前。可能食會食啲特別嘅粥嘅喎，記得佢哋都會煮一啲 粥。佢哋又冇特別喎，佢哋就係喺附近成日同我講，由邊一度可以捉到啲咩嘢食啊？佢哋永遠喺架船， 即時捉係嘛？ 佢哋會有留意，會喺架船上面附近有啲咩經過。 哦， 嗰度有魚啊！ 嗰度有嘢，即係佢哋會好有興趣，即係可能因為佢哋本身個習性嘅關係，佢哋會好留意附近個海裡面有啲乜嘢。佢哋會幾得意咯，我自己覺得係同我哋依家好重視。即係我哋話我哋點樣去幾時去睇戲啊？佢哋唔係嘅，可能會有時會留意翻，哇、哦！上次喺邊度捉嗰條魚好好食啊！即係咁，佢哋會留意翻啲咁樣嘅。 有時好開心嘅，係啊！佢哋捉到條大魚，跟住我哋就放工一齊去餐廳整嚟食 嘅。咁、哦、好啊！我下次叫埋我啦。咁我哋睇下一幅圖咧，就睇下你跟住咧就搞咗好多活動啦。你哋好努力咧，就去真係唔同地方推廣啦，甚至將呢個船咧俾外國人都認識。譬如旅遊發展局點樣同你合作去做呢件事嘅推廣？呢只鴨鈴號咧，其實又講下。 其實如果你話推廣上面，首先就我哋都要好多謝唔同嘅地方幫我哋啦、嗯，例如。好似Tourism Board 啦， 就係、是、一個 旅遊發展局啦。咁可能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外國遊客啊，佢都會特別會有興趣，可能將一啲以一啲香港古色嘢嘅，都會介紹我哋啦。咁、嗯、我哋自己亦都會喺一啲唔同嘅宣傳渠道啊，嗯、或者係唔同嘅特別活動上面，我哋都會做呢一方面嘅推廣。 嗯，甚至見到台面咧，你都有好多嘅即係以前舊嘅明信片啦，係咪、嗯？當時咧上船都可以買到啊，或者係、嗯。顯示一兩張你覺得比較特色啲嘢俾大家又認識一下 啊！其實一啲之前好 classic 嗰啲相，反而我哋就比較少啲。 係 咁如果你話比較多人特別留意嘅，就係因為我哋可以睇到依家香港旅發局其實個標誌其實都係一個 冇錯啦， 紅色嘅帆船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好多外國嘅遊客都特別好 iconic 睇到我哋呢樣嘢嘅。 係 咁，所以你會見到我哋有啲相，好似一啲日景嘅相啦，可以睇到一啲夜景倒影嘅相啦。 係 因為咧，我哋好重視一樣嘢就係紅色嘅帆咧、嗯，紅色喺中國或者香港係好吉祥嘅一樣嘢、嗯，所以佢哋一定會係主要做紅色啦。咁、 嗯、 另外再加埋一啲特別嘅景色，一啲黃昏嘅景色啊， 係襯托出嚟就比較展映啦 嘅景色啊。去做一啲唔同類型嘅展映咯， 係咁，所以就好有意思嘅。其實咧，透過呢個船咧，可能即係俾香港人去認識翻香港以前嘅文化。嗯、我哋講漁船啊、漁村啦、啊，咁啊經歷咗真係漁民嘅生活係點樣樣。或者我哋下一張相又可以睇下你好多唔同嘅活動推廣到唔同嘅地方，譬如可能有啲人結婚又有啦，學生又有活動都有嘅。咁呢個夜景好靚啦，當時係咪？咁、嗯、又講下另一張啦，係啦，呢度咧參加人係點樣樣咧？上船嘅情況。 咁其實咧就係、是、你見到呢度係船艙位置啦。咁其實我哋一般regular 航班就會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客人啦。咁、嗯、見到好多唔同國籍嘅面孔坐喺度啦。咁其實就會有我哋嘅導賞員啦，去講解翻啲比較有趣嘅故事俾你哋聽啦。咁其實我哋唔同 language 都 support 嘅，係啦。咁就迎合翻市場需要咁樣啦，咁同埋佢哋上船其實都幾 relax 嘅，就可能傾下偈啊，聽下故事，又飲下嘢啊，睇下海景，嗯、認識下香港咁樣咯。 每一次咧，其實有幾多個乘客可以上呢只船嗰度咧？ 其實我哋隻船嘅 capacity 咧就係40个人嘅，咁包括船長同埋船員啦。咁、嗯、所以我哋一般客人最多都係坐34个左右嘅啫。 咁同埋咧，好似咁講啦，你又講唔同嘅語言啦，你一個導賞員多數都係以英文為主噶啦，係咪？因為好難講曬所有唔同嘅語言嘅國家。 其實如果你話語言上面，基本上係用廣東話、英文同國語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喺好多人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主要都係用英文同國語先，因為遊客上面會比較多， 容易啲嚇。 係啦，同埋都要 depends on 究竟嗰日嗰個客人嘅數量啊咁樣。咁佢好似有時佢哋可能好大型嘅，我哋主要都係有導賞員會揸翻個我哋嘅麥去一次過將所有嘅 information 話俾人知，同埋講一啲有趣嘅故事 sharing 啦。咁、 嗯、 如果你話有啲時間可能唔係非常之多客人嘅，相對可能會小 group 嘅，咁佢哋亦都可能係用一個小組嘅形式去分享俾人知、 嗯。 因為我哋每次咧都會將一啲例如我哋以前頭先講一啲帽啦，或者捉魚嘅工具啦，或者以前嘅一個好特別嘅一個葫蘆仔啦，即係佢哋以前嘅 life jacket 去做一啲俾啲客人去做一啲分享啊、 嗯， 或者俾佢感受一下咯。 咁、嗯、我先講下咧，其實一個船嘅航程個班有幾耐到一個鐘頭啊，定係幾耐咧？由邊度又去到邊度咁樣樣咧？ 咁其實我哋一個航班大概45分鐘至一個小時左右啦。咁我哋兩個碼頭上船又方便嘅。咁、嗯、九龍就喺尖沙咀碼頭，咁香港島嗰邊咧就喺中環嘅。咁其實我哋隻船就首先會去尖沙咀嗰度 接第一批客人啦， 系啦， 开始啦，咁跟住就会即刻过对面海中环嗰度接埋第二批客人，咁然后我哋就会沿住维港啦，其实向东行，咁啊行到接近铜锣湾避风塘嗰度就转弯噶啦，咁过对面海紅磡啊、尖東，跟住就翻尖沙咀，咁成個船程大概就45分鐘至一個鐘左右啦。 咁我只係講下啦，其實佢哋點樣接觸到呢只船咧？外國旅遊遊客，除咗透過旅遊發展局之外，你點樣去將呢只船嘅資料推廣到世界各地咧？ 咁其實除咗啲旅遊發展局之外啦，其實本身我哋亦都有網站可以做 online 嘅買飛嘅。咁另外仲有啲唔同類型嘅旅行社啦，都會幫我哋去做宣傳。因為我哋都想一個重點就係，我哋想將呢個中式我哋呢個古船嘅文化一路推廣出嚟，俾唔同嘅人知咯。 咁同埋見到呢個咧都好有趣喎，見到好似大家辦到咧就新年拜年咁嘅情況喎。 其實呢張相就係我哋上年農曆新年睇煙花嘅活動嘅時候影嘅。咁其實辦緊財神嗰個係我哋其中一個船員，係好開心嗰日，個個都好中意佢，要同佢影相。咁其實個氣氛非常之好，同埋特別係外國嘅旅客啦，一啲咁中式嘅嘢係佢哋真係好中意。 係咁呢個咧，呢個係當時睇煙花情況喎，係嘛？ 因為其實我哋平時睇煙花，通常一係喺維港兩邊睇，一係就喺電視嗰度睇。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應該好多都喺電視度睇到。咁其實我自己做咗呢間公司之後，即係鴨寧號之後啦，我都係第一次試過咁近距離去喺呢個船頭位置度睇煙花，即係你會感覺到 好震撼感啊！ 煙啦，嗰個 聲響 距離啦，聲響啦，係真係其實好震撼，同埋個感覺係已經係好大分別。 好啊，咁我哋又下一張去睇下。啊！佢哋影咗相啊，係嘛？即係去介紹翻自己曾經上過呢架鴨寧號。 係啊，其實呢個係我哋之前情人節嘅特別活動嚟㗎。咁我哋其實每年情人節都會有一啲special 嘅 events 去搞翻啦。咁因為其實我哋覺得情呢樣一樣嘢係我哋好想去保存嘅嘢。咁情有分好多種，當然愛情係其中一種啦。咁其實喺一個維港裏面咁靚嘅夜景，其實係可以製造好多好浪漫嘅時刻咯。 令我好多人求婚， 係啊，呢度搞即係求婚好多人成功嘅， 好多人求婚。 好，咁我哋下一張啦。呢度好多學生喎，係嘛？佢哋上嚟好興奮啊，係咪應該個情況？ 好似其實頭先講過，除咗呢啲愛情上面嘅嘢啦，我哋都真係好想做保育，同埋係真係做一啲社會責任上面嘅嘢。咁所以我哋亦都會同一啲唔同嘅學校機構啊，去做一啲例如佢哋有啲外遊嘅課程啦，或者可能之前佢哋有啲可能上一啲地理科啊，或者歷史科啊，我想知道現今海岸線嗰個變遷啊，咁我哋都會，我哋嘅導賞員都會配合翻佢，去講一啲相應嘅一啲 topic 啦。即係我哋都覺得活動教室係好幫 生動到啦，同埋佢真係認識到啦，更加深入啦。 同埋啲小朋友，你會發覺佢哋真係好有趣，佢會不停問每一隻船每一個位置會問咩嚟㗎咩嚟㗎咩嚟㗎咩嚟㗎是真的很有趣的，他們真的可能在他們的世界裡面接觸的船可能只有天星小輪，他們也都不會見過一些這樣的古魚船。你其實說真的，以我的年紀我都已經很少看到這件事，何況是他們。 是，那我們下一張了，這個就高班一點了，中學的學生，他們又有什麼反應呢？中學的學生跟小學有些不同，小學就叽叽呱啦，中學就會問些什麼問題或者是想知道什麼呢？ 其實呢啲中學即係可能年紀比較大少少嘅學生活動咧，好多時都係可能同一啲課程內容有關㗎啦。係啊，咁其實一個活動教學嘅形式啦，咁可能我哋同老師商討過啊，佢想將啲咩信息帶俾啲同學仔咧咁樣。 例如呢個咩信息，佢哋想認識更加多咧？當時你即係呢個嘅旅程裡面， 其實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唔同嘅學科需要嘅，咁其實譬如有啲歷史科老師就上嚟，咁我哋又會講翻啲佢哋嘅教材有關嘅歷史課程啦。咁其實啲同學仔係受落嘅，咁同埋比起你坐喺課室四面牆唔喐得， 生動啲啦， 講得嘢咁樣，咁呢啲信息佢哋比較容易接受。 你去過邊幾條線咧？其實跟嗰啲中學嘅學生去過邊幾條嘅海岸線或者其他地方咧，曾經參觀過。 其實如果你話地方又唔會，真係我哋都係睇翻究竟佢想有冇啲咩地方去介紹。 例如咧，有啲咩路線曾經你哋都去過同佢哋？ 如果你話 通常最多都是即係中環、尖沙咀呢 regular 比較多啲啦。咁、另外鯉魚門嗰啲位置都會有啲嘅、 或者例如香港仔啊，咁可能佢哋會想我哋隻船開過去香港仔，咁順便睇埋避風塘啦，睇埋珍寶海鮮房啊，或者食餐飯咁樣咯。 嗯，好啊，咁下一張我哋又睇下啦。好啦，呢班咧又有咩唔同咧？呢啲大家又可能頭先你好多張唔同嘅學生相啦，佢之間有咩分別啊？做啲咩活動啊？ 其實每次佢哋，我哋覺得好開心，就係佢哋題材上面咧，佢哋都俾咗好多空間我哋。 係， 因為佢哋每次，例如好似之前咁講一啲海岸線嘅資料，佢哋想啦、有啲就係例如我想學校家教會會舉辦一個活動俾一啲小朋友，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滿足到佢哋去同佢哋傾，可能佢哋都係主要用遊覽嘅形式啊、主要了解翻啲漁民嘅舊遊嘅一啲 生活狀況 啊，呢啲佢哋反而會比較 concern， 有時佢哋都未必係去到每次都一定，我係咪一定要課堂嘅形式？有時都係希望係活動式舒服少少嘅感覺啦。 嗯，咁我哋又下一張睇下咯。好啦，呢、這個就有啲外籍嘅朋友，你哋點去能夠介紹到香港嗰個文化特色俾佢哋知道呢？ 其實你見到啲小朋友都年紀比較細少少啦，咁、我哋都盡量用翻啲簡單容易明嘅方式去令到佢哋去認識我哋隻船或者香港嘅文化咁樣。咁其實之前咧有做過一個好有趣嘅活動嘅，咁就係有一間學校，咁佢就有一段短片，咁就拍同船有關嘅，咁一班小朋友好似想套裏面嘅小朋友咁樣啦，著曬啲 costume 咁樣， 扮曬啲海盜，係啦，有趣咯，呢個好有笑， 有曬對白，有小朋友其中一個學生揸機啦，其中一個學生做導演啦， 係啦，有人亦都會收音啊，所有嘢係齊曬嘅， 即係幾好喎，俾佢實習去知點樣拍攝啊，如果真係做一個海盜係點樣啊，係咪啊？一個故事性去拍出嚟一個話劇咁樣樣，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啦。嗱，呢個就好有趣啦！佢哋去學畫畫喎，同埋中間嗰位咧係咩戴咗帽？係咪就係船長咧？ 這個其實就是剛才扮財神的那個船員啦，係啊，咁其實呢一張相就是我哋之前跟一個畫室去合作的，咁、就啲小朋友上船，跟住坐完程船之後咧，佢哋落船喺岸邊遠近距離咁樣去畫翻我哋隻船出嚟， 都幾有趣嚇。咁佢哋畫完之後咩感覺啊？覺得？ 其實你見到佢哋啲畫都畫得幾靚嘅，我哋自己都覺得好 impress， 就係、你真係畫，因為你上完船聽過個故事，你好中意隻船，跟住佢哋就用佢哋自己嘅方式去畫翻佢哋心目中嘅鴨鈴號出嚟咯。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好啦，這個係做咩咧？這個工序係收帆啦，定係做啲咩咧？ 呢、這個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個頭帆嗰度、其中如果有啲特別嘅包船活動啊，或者親子活動嘅咧，我哋亦都可以俾佢嘗試下做一個以前船員都會做嘅嘢、就係將上面個帆開或者收翻落嚟。呢、這個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嘅、即係俾佢感覺，原來當年佢哋起帆係咁樣嘅喎，都仲係 keep 住用呢個方法。我哋都會俾唔同嘅去學生啊，或者我哋嘅客人去試呢樣嘢。 咁都係好，即係親身經歷過，就會認識更加多啦，同埋更加深刻嘅印象。 係啊，咁同埋我哋其實都幾強調我哋同一般嘅觀光船係有少少嘅區別嘅，因為一般可能你坐完隻船睇完啲靚景落船，咁但係我哋係好想啲客人或者上過船嘅人係一種體驗性嘅有個深刻啲嘅感受咯。咁其實你坐完一隻漁船我可以唔單止摸到佢個一帆一木，我仲可以嘗試去拉。咁其實呢啲體驗係比較難去揾到嘅咯。 係。咁我哋又下一張睇下咯喎，你係想表達啲乜嘢咯？呢度呢度係想講咧，就有啲人，咦，原來上船係拍結婚相喎，佢係懷舊嘅氣氛。 其實如果你話因為本身中式船真係已經係真係冇啦，所以其實好多人都話我想做一啲好特別嘅效果去影結婚相，我哋亦都好 welcome 去做呢啲配合咯。即係例如頭先講過啦，我哋啲小朋友嘅攝影啦，或者結婚相嘅攝影啦，我哋亦都會做呢啲唔同嘅 package。 我見到咧就最近咧，我就唔知係咪呢隻船拍咧，就係香港芭蕾舞蹈團咧就講海盜嗰個嘅，就唔知係咪曾經上你隻船去拍過呢樣嘢。 那個就可能未必就 未必是你的 是 好啊，那我們下一個再看看另一張照片。這個就是另一個不同的，哇，這個是一對比較 年長啲嘅人去拍翻結婚相喎。 係啊，我哋之前就係有做嗰個活動嘅，咁就係即係邀請咗一班嘅比較年長嘅朋友啦，咁就過嚟享受翻個甜蜜時刻，同埋留翻啲靚嘅照片咁。 點解佢哋會揀呢個地方或者上船去拍咧？咁多地方嚟講，有冇問過佢哋啊？點解佢哋咁想上船去拍呢個嘅結婚紀念？即係紀念嘅照片咧。 其實我諗我哋隻船俾好多人嘅感覺都係有懷舊嘅味道喺入邊嘅。咁同埋我諗佢哋見翻以前可能比較年青嘅時候，成日都見到嘅帆船，咁都會喚翻起佢哋 昔日嘅情懷係 啦，兒時回憶咁樣咯。 係。咁你哋當時做咗呢個活動咧，有幾多嘅老人家都參加咗呢個活動影相咧？ 我諗 係咪六至七隊？ 係咯， 六至七隊要影幾耐先影完啊？即係其實佢可能喺船頭位啊、船中間。 其實我覺得影相又不是他們主要的高，反而他們真的很想就可以下來一起感受一下這件事、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婚姻這麼長時間，他們已經是 很甜蜜，都經歷到風浪， 很開心的。他最主要都是我想說一句，他另一種形式去懷緬這件事， 對的，都很有趣，很有意思。好了，我們下一張又看看是什麼相片。這個呢，他做了什麼呢？這麼開心的拍照，戴了舊的帽子。 這個是我們復航最近復航兩週年的時候搞的一個活動，我們跟三個不同的老人機構啦、去做了一個合作，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有些公公婆婆可以我們給他們免費搭船的、而這個是其中我們的一位參加者，一個婆婆，而很開心的地方就是我們原本以為是我們需要給一些歷史資料告訴他們，估不到是我們說兩句之後，是他們不停將一些他們的漁船知識是不停分享給我們、 即是他本身都是漁民來的、 不是全部，但有部分是、但他們當有部分是，他們就會大家將大家的、裡面的內容大家分享了、他們分享的方式是大家有少許類似爭的形式我覺得不是這 樣,、就是這樣 咁都幾有趣，佢哋嚟自係邊一區？就嗰時你哋係嚟自唔同嘅地方啊，定係香港邊一區為主咧？ 我就係記得有三個唔同嘅機構，係啦，一個係新界區，兩個係九龍區。 哦， 係啦， 因為其實有唔同嘅地點咧，都有唔同嘅漁民啊嘛，分佈起。 哦，係，反而因為可能因為佢哋本身係一啲中心嘅形式，佢哋又唔係話可能一定係住喺嗰度附近，非常之近，係啦。但係佢哋真係好開心喎，佢哋。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又講下啦。是講啲咩咧？呢個就真係解釋翻個歷史啊！當時拍岸嘅位置啊，舊址喺邊度係咪啊？ 現時其實我哋嗰個上船嘅位置，這個中環都係呢個位置嘅。 係。 咁而好多人都會特別留意到，就係我哋個上船位置就係隔離就係摩天輪啦。咁但係有樣嘢比較可惜嘅就係暫時摩天輪係。 暫時停航。 暫時停航咗，好多人都係揾我哋，都同佢講話：喂，你摩天輪對出就會見到我哋個碼頭㗎啦。咁亦都可以好清晰咁指示到俾人哋知我哋上船嘅位置咯。 咁我即係講下啦，即係其實你而家搞咗咁多活動，未來有啲咩活動計劃係會想推廣呢隻船，同埋有更加多人可以認識到咧？ 其實如果你話講未來活動，首先煙花是其中一樣我哋好主要去做嘅嘢嘅，咁所以都做少少宣傳先啦。我哋嘅我哋嘅新年12月31日嘅煙花，我哋正式已經售罄曬㗎啦。但係希望大家可以展望嚟緊新年 初二嘅 煙花。是啦，希望可以大家可以預早可以買到門票。 是都不要緊的我們最重要多一些，人家知道有什麼活動可以參與，還有你們有什麼計劃。我記得好像你們現在最近有個展覽，你們都推廣你們其實想做些什麼呢？ 是啊，其實今天、明天、後天三天我們就會在會展那裡、教育展那裡有個 counter 啦，就去、其實我們都想將我們的內容去推廣到給多一些學校或者不同的形式的活動啦，可以多元化少少。 即其實我哋呢段時間咧，最近做緊一個展覽啦，所以就係呢幾排咧，你哋都會推廣翻俾唔同嘅學校啊、唔同嘅地方知道嘅。有冇地啲機構你哋一路都有唔同嘅合作咧？例如啲咩？頭先除老人中心之外，仲有啲咩機構你們一路都會有合作咧？ 其實持續嘅合作。夥伴我們就可能真的旅遊業的會比較多的、但是我們都開心可能有很多的不同機構都會 approach 我們，好像、之前糖尿協會這樣，他們有一個年度的活動，都會跟我們合作去做一些宣傳、這樣 或者你們未來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計劃，想即是除了不只是做旅遊業啦，可能剛才你說想做一些承傳的東西，譬如可能學一些漁民的東西，有沒有說找一些漁民回來可能去教學 學生或者其他人去做一些特別的事，去了解一隻漁船其實怎樣去維修啦，怎樣去真的起帆啦，或者真的用漁網去撈魚那樣東西呢？ 其實如果你說我們反而最想做到的事，就是令到更加多人知道我們鴨鈴號。因為我覺得一件事，就是他們經常都會有個立場，就是知道這裡有一個紅色的帆船，但永遠都不知道原來可以搭得的，會不會是有些什麼需要有些特別的手續。我們想多些人認識，認識的同時也都可以多些給他們機會去試。 是，咁或者你講下啦，你哋兩個繼續做咗呢段時間咁耐啦，咁會諗住話啊啲朋友啊都加入你哋個行業，即係能夠即係推廣下香港嘅旅遊業啊，或者呢隻船嘅特色咧。 其實我最希望就係佢哋上嚟體驗一次先啦，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覺得香港人，我哋知道香港有啲乜嘢景點，有啲咩值得可能我哋推廣俾外國人嘅地方，咁但係我哋香港人未必會真係自己親自去睇下、去試下、去感受下咯。咁呢樣嘢都係我哋點解成日都想將我哋係介紹俾多啲香港人認識，因為其實我哋漁民漁村始終是香港人的根咯，咁我哋好希望多啲人可以認識我哋咯。 咁或者你有冇諗住諗啲新嘅路線俾人去參與咧？可能唔止以前啊，或者除咗海岸線之外，可能有啲香港都好多地方旅遊點啊，其實好特別噶嘛。 其實會的，因為我們幾一樣東西挺好的，就是我們挺 flexible 的， 是 我們可以真的根據可能客人的要求，或者大家有個共識去選擇一些我們想去的地方， 是 真的這件事我們是可以做得挺滿足到大家。 還有這麼多年以來，其實好像除了你這隻船之外，我都知道有些相類似的即活動的，或者你要講一下一些相類似活動，有些譬如說可能有不同的機構都做一些相類似的旅遊業的事，那你跟他們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我們剛才說了一件事，剛才也說了，我們很想將一個你站上一隻船，不是只是欣賞那個維港景色，我們很想你可以拿到一些東西回來，就例如你可以感受到我們可能拉帆啊、上帆啊，或者以前古舊的東西，同埋我們希望真的可以將那份情帶到給大家，即是你來到香港就是一個很 warm、 很念舊、可以一直可以 last long 下去的一個地方。 有沒有試過一些東西是最深刻的，你都好想俾大家認識一下、知道一下咧，曾經發生過啲可能啲趣事啊，或者啲好深刻嘅事，大家都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嘅。 如果你話我最深刻，其實小朋友我覺得拍片係一個好深刻嘅事，因為我自己覺得一樣嘢就係你會睇住一班外國嘅小朋友嚟嚟到，不停每一樣嘢佢都會好有興趣去摸，好有興趣去試。即係我自己會覺得會好大責任，就係要會話翻俾啲小朋友知，究竟嚟緊會發生啲咩嘢，以前係啲咩事，我唔想佢好似咩都唔知道，對以前嘅嘢完全冇印象咯。 好啦，你或者你嘅導賞員會講啲咩歷史俾大家去認識香港咧？其實。 其實除了我們導賞員會介紹海岸線之餘，其實都是講回我們隻船，剛才我們分享的 構造 啦，一些我們可能隻船的經過沉沒啊、打撈啊這些故事，其實一般可能真的沒有接觸過我們隻船的朋友都會很有興趣知道， 即可能會看到戲啊 Titanic 啊，這裡會好像 Titanic 有些愛情故事發生過呢，這樣即可能會想很多好多好得意嘅嘢都唔定嘅，咁係啦。呢個時間不如介紹一下你哋機構，譬如我哋想接觸你哋嘅時候，點聯絡到你哋咧？咁樣樣 係啊，咁其實可以上翻我哋嘅官方網站啦 ，www.duklang.com.hk， 咁就可以睇到我哋活動嘅最新資訊啦。咁可以買埋預購船飛，咁同埋都可以有我哋嘅聯絡嘅電郵啊，同埋電話咁樣嘅。 係啦，咁當然啦，我哋唔單止係即係想買飛啦，可能即係嚟到多啲人參與嘅時候咧，認識翻即係以前昔日漁民嗰個生活狀況啦，正亦都係推廣香港文化啦，甚至係香港本土好多人都其實都未認識過未上過船嘅，即係希望吸引更加多人咧，即係嚟到睇到香港其實都好多特色嘅嘢，唔係淨係買衫啊買嘢咁樣，可能去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形式嘅旅遊，令香港嘅文化咧各方面打深咗一層咯。係啦，咁或者咧，你哋兩個仲有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最想分享的就是快點大家來了 希望在船上見到你們 是好啊，今天其實真的很多謝你們兩位來到跟我們分享了很多的活動啦、以前的歷史啦、打沉的經歷啦，希望更加多人透過你們分享的時候可以認識到鴨鈴號特色啦，同埋上嚟咧購票啦，去參與你哋啲活動，好嘛？咁呢個時間咧，可能同啲觀眾或聽眾咧講再見啦。好啦，多謝你哋兩位嚟啊，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拜拜。